见凤桥，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两下里错戏红丝是热火的根苗啊，文成珠玉缤纷罗，张佩国笔走龙蛇文气好，我为他四大还龙，不弄一名他为我欲言又止般寒娇，我为他心事儿全飘，是怕曾他为我泪珠长枪枕鞭炮，这如今天随人愿今期尽呐，往日的相思已淡抛，这宝玉是少年公子的待情相，哪知道王熙凤定下了偷天换日的计策而已挑啊，那狂风就卷起波涛啊，宝玉把一缕绡，那林家的把

确实从来没有合作过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为大家演唱两句洛派京韵大鼓《寄晴雯》的片段。 Thank you. 想书信佛像奉献，吕布见书心好恼，请动。 天不说真情话，我管教你一命丧黄泉。貂蝉们听忙回道，老爷心情平言，见妾无命，我不敢出内侍，岂能与人有勾连。这几日见老爷下朝愁眉，那战女是因何故坐不宁寝不安，珠泪洒胸，前年是所谓的那老王云头前走，这个貂蝉随在后边，来到庭前落下座，王云撩袍跪在地平川。貂蝉一见吓了一跳，尊老爷快请起呀，见起不敢干。王司徒站起身来把话讲，刚刚这貂蝉把话言，白飞白貂蝉，你带的是大汉锦绣江山，非是我这几日愁眉不展。朝中公主与风仙，他父子在朝中上欺天子，下压何朝的文武官。我把你名许与成婚配，但与董卓结凤鸾，舌剑唇枪全在你，我叫他父子结仇怨，他父子中难的连环计。女子董卓说这有何难，貂蝉闻听讲头点，老王允手拿着貂蝉就出了花园。这一回王小丁变换计，到后来谢官小燕男女共戏貂蝉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。那么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由金韵达大鼓改编的一部电视连续剧《四世同堂》主题曲《重整河山待后山》。 Oh!